说天涯地角步步有穷时，为何穷尽爱不过这相思。双融成字，花开写诗，唯我不善这言辞。 谁送我寒冬落魄，春暖风生时，一次便作废了生死。飞鸿跨雪追日天，白丝同戛然而止。爱是指尖上月的刺， 为我心心念念几个字，千千人不知，抚不尽这扑火褪雨几城池。 倘若唯唯诺诺在这弹指，怕枉费一世。不浴火不成诗， 怎成诗。